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在我记忆中的都江堰，无论是30多年前第一次看到它，还是大震前一年重游故地时，它都是那样的清秀美丽，既充满中国传统的农耕风情，又四处散溢着现代的时尚浪漫。然而，今春5月下旬的都江堰，则遍体鳞伤，满目疮痍，皆是眼泪和痛楚。这种沉重，令我感到窒息和压抑。在12日至13日的都江堰，有一个地方的抢救更加惊心动魄。这个故事的细节很特别，然而在我看来，这个特别的细节恰恰说明了生命的不易。在都江堰风景区有条观光索道上，在地震时悬挂着12名台湾游客，台湾游客都是50-60岁的老人，年龄最大的已经73岁。山崩地裂后，索道运转完全停止，悬在半空的被关在吊箱里的10几个台湾游客惊出一身冷汗后，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们拼命地呼叫，然而没有人回应他们。傍晚时分才有人过来告诉他们，已经通知部队前来营救。一位女游客喊个不停，我要下去解手，我憋不住啊。每个索道上的吊箱装着2个人，这位女游客正好与一位男游客在一起，现在他们成了险境中的同路人。男的对她说，你就别再嫌弃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去你的， 女游客说完便哭了起来。不想，悬在索道上的几个吊箱内顿时传来一阵高过一阵的哭喊声，救命，快来救命，我要下去，我要解手。女游客们全部哭喊起来，索道也开始晃动起来。有男游客愤怒了，你们好不好别哭喊了行吗？想死就往下跳吗？那悬在半空的索道一旦晃动，随时可能坠入40-50米的山下， 那个时候只能是一命呜呼了。女人们不敢再大声哭喊了，可是她们仍然在哭泣。突然，又有人放声大哭起来，让我死吧，我受不了了。索道再一次晃动起来，快来人呐，我们受不了了。这一次是男人们在叫喊，让我去死吧。有个吊箱突然发出响声，这时一个男游客用脚在猛踢吊箱，他想踢开反锁着的吊箱门档，于是索道摇晃得更加厉害。前后吊箱的游客大骂起来，你去死吧，你要再踢我就扒了你的皮，你们能不能不嚷嚷好不好吗？有人还在规劝，可是谁也不听谁的，索道上成了你死我活的争吵之地，而唯有摇晃才能让这种绝望的喧闹声停止片刻。谁也不想死，但是谁都知道此时此刻谁要稍有不慎都可能将索道弄断，所有的人都将粉身碎骨。可是你无法让那些悬在索道上的每一个脆弱的生命安静下来。一个吊箱里的女游客接通了台湾的手机电话，她向女儿哭诉着自己在死神边上的感受，快来救救我吧，我他再也没有说出话，一下子就昏死了过去。 妈妈，妈妈，你要挺住啊！ 女儿在手机里呼喊着，而手机则坠入了几十米深的山脚之下，女儿和母亲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醒醒，你醒醒，你死了我怎么办？一旁的同行者吓得双手猛掐对方的人中，昏死者回过气来，哭着呻吟着， 你还是让我死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其实所有悬吊在索道上面的人都受不了了。雨开始落下来，而且是倾盆大雨。怎么还不来人？有人愤怒而紧张地顾盼着渐黑的天气，索道上的气氛更加紧张。咚咚咚，有人又开始不顾三七二十一地踢着吊箱，你们能不能不要踢了好不好啊？女人们祈求地尖叫着，然而咣当咣当的踢打声依旧，有的人已经开始精神崩溃了。这时一束灯光射了过来，索道上顿时欢呼了起来， 来人了，是解放军同志来了，我们有救了，有救了，解放军同志万岁。 来的真是解放军，他们头上的帽徽上有五角星，不过他们其实是武警消防队员。有人高喊起来， 解放军同志，快救我们下去吧。 十几个人一齐高喊起来，将整个死境的山岗喊的是摇摇欲坠。消防队员在下面回应着，请大家务必不要再喊了，索道处在危险之中，不能再加剧震荡了，记住了，不能高喊，也不能有任何的晃动。索道暂时平静了片刻，吊箱里也不再发出咣当咣当的踢打声。突然又有人喊了起来， 同志，我这里有人不省人事了，你们能不能拿点吃的来呀，水，矿泉水也行，我们也要矿泉水。 索道上顿时响成了一片，索道又开始摇晃起来。消防队员继续喊着，请大家务必不要再摇晃索道了，这样会有更大的危险，我们正在想办法全力抢救，你们千万要耐心的等待。 索道上又重新恢复了平静。传动系统已经被破坏了，又没有电力的支持，一时间很难救援。请求派直升飞机来支援吧。可是四周都是密林，直升机来了根本无法停留。那怎么办呢？只有等待了。由于索道的电力系统被全部切断和破坏，加之吊箱悬在几十米高的半空，消防队员的几次营救均告失败。12号晚上8点左右，营救暂时停止。 你们不能走啊！你们走了我们怎么活呀？我求求你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呐！ 索道上又开始剧烈的摇晃起来，说什么的都有，唯独没有听劝的。消防队员们又在喊话， 上面的同胞们，请大家无论如何都要配合，不能再使索道有任何的晃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请大家相信，我们会全力营救你们的，而且我们正在向上级请求支援。这一次的地震非常的严重，整个都江堰市都处在紧张的营救之中，但是我们这儿的营救已经得到了前线指挥部的命令，将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你们，所以请你们务必配合，一定要保持体力，等明天天亮后，我们一定会找出营救的方法的。 明天？要等到明天？我的天哪！ 索道上又有人开始低声哭泣，有人大喊大哭起来，场面无法控制，只有听天由命了。这一夜，12名台湾游客在半空的索道上度过了人生最恐怖的十几个小时。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当第二天黎明时，有人疲倦地睡着了，有的人则根本没有合过眼。睡着的人后来说，当时脑子全空了，真要索道一断，就一死了得。没有合眼的人说，就怕眼睛闭上的那一瞬间，索道断了，所以不敢合眼呢。活着太不容易了，活在死神的手掌之中的那一瞬间更不容易。然而东方渐白时，谁也没有死。可是眼前的情景，活着比死更可怕更难受。生命进入最后的绝望时刻时，那种悲切是恐怖的。上午九点左右，几位军官来了，他们是成都消防支队的田政委和公安部的一位副处长。他们询问了现场队友的营救方案后，认为必须改变战术，现在唯有可能是运用现场仅有的一台索道修理滑车。我们可以派一名经验丰富的队员，利用这台滑车慢慢地接近吊箱，然后再用滑轮缓降器将游客解救下来。成都消防支队的田政委提出了这个有效的营救方案，我看可以，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公安部的副处长和现场指挥员都同意了这个方案。来，你把这三个鸡蛋吃了，现在就看你的了。田政委把仅有的三个鸡蛋给了一位看上去训练有素的战士，他叫常卫树，特警二中队的士官。大震之后的都江堰食品极度紧张，一线抢救的消防队员基本上都是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能吃上三个鸡蛋，这对现场的救援队员来说 好比吃了一顿山珍海味的大餐。 是，保证完成任务。 有了鸡蛋充饥的肠胃术，向现场指挥员行了一个军礼，便向索道攀进了。此时的肠胃术浑身绑着各种营救的器材，其中最重要的是滑轮缓降器。窄小而笨重的小滑车在索道上每滑动一寸都需要力气和高度的谨慎，因为此刻的索道有随时可能断脱的危险。第一个游客吊箱已经近在眼前，只见战士伸出右腿，轻轻地开启箱舱外的锁塞，然后把安全绳索套在了游客身上，再帮助其通过下降滑轮往下滑去。 成功了， 第一个游客安全地降到距离索道四五十米的地面时，现场一片欢呼。第二个游客以同样的方法获得成功的营救。 我们有救了，有救了！ 其余的吊箱内的台湾游客欣喜若狂地等待着命运之神前来搭救。那一刻，他们的心中，大陆的消防队员就是世上最亲的亲人。一位刚刚被救下的女游客抱住消防队员如此说： 我愿意将我自己的女儿嫁给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 消防队员没有时间回答他的问题，他们继续小心谨慎和紧张地开始救援后面的那些游客。索道太危险，动作不能重了，但是轻了又无法救下吊箱内的人。每营救下一个游客，几乎都要花去两三个小时。队员们换了一个又一个，吊箱内的游客有些急不可耐，咣当咣当，踢打声又响起来。这时，天色又开始变黑了。如果不在天黑之前将最后的游客安全营救下来，便意味着又要让剩余的游客在半空的索道上多待一个夜晚，这不等于让他们去死吗？ 不行，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把他抢救下来。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吊箱了，里面只剩下 B 先生了，不把他救出来就等于送他去死。现场的人们似乎都清楚这一点，英勇的战士开始了最后的营救。索道上发出滋滋的声音，让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极度的紧张。20米，10米，5米，现在离毕先生的吊箱只有3-4米远了，战士甚至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毕先生湿透了的下身。但就在这个时候，毕先生又一次疯狂地提起箱门，而且越提越猛烈，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他嘶哑地叫喊着，听不进战士和现场同行者的规劝。3米，2米，战士正准备伸出右腿开启的箱外面的锁销时，突然咣当一声，毕先生自己把吊箱门踢开了。 别动，千万别动，我马上来救你了， 战士向他喝道。可是毕先生看了一眼营救他的战士，然后双腿一跃，纵身向几十米深的山下跳去了。这一幕谁都没有意料到，这一幕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感到了绝望的生命是什么样。毕先生坠落在山坡的树杈中间，当时没有死，队员们立刻把他放在担架上，接力般地向山下飞奔。道路已经被地震震塌震没了，只能连滚带爬地往山下走。 3公里的山路，他们整整用了1个多小时。所有抬担架的队员浑身上下的衣服全都被石块划成碎片一般。他们尽自己的可能将奄奄一息的毕先生送到山下的救护车上，又将其护送到成都人民医院。可是遗憾的是，毕先生伤势太重，最终死在了手术台上。消防队政委向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报告道： 报告政委，12名台湾游客除1名意外伤亡外，其余全部获救。 对方答复：祝贺你们成功。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以前来都江堰，总是在城里转，并没有注意都江堰市其实还管辖了很大一块地盘。它下辖12个镇，其中包括此次地震中出名的巨源。2004年之后，都江堰下辖12个镇外另保留了2个乡，象峨乡和虹口乡。不曾想到，这2个紧挨汶川映秀的山乡在此次大地震中饱受摧残。因道路被彻底震毁切断，到了20多号，即便想到虹口乡仍然无法如愿。四川省委的朋友对我说：你想看倒塌的学校，象峨乡必须去。好吧，那我们就到象峨去。我问：从都江堰到那儿需要多长时间？ 几10分钟就到了。 果不其然，出都江堰后经过一段山路就进入了象峨乡境内。但是道路非常难走，尽是坑坑洼洼的泥路。由于前些日子下过雨，许多路段的路面像是泥潭一般。我也由此想到了这个偏僻的山乡在经历地震摧毁后前1-2天的困境。穿越过一片很大的废墟和农舍之后，司机说：马上就要到了。看到了，这就是象峨乡的所在地。沿着公路形成的一条山乡小镇的7字形的街道，大致可以看出这个小镇往日的风貌。但是呈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不见一间完整房子的巨大废墟堆。狭长的，除了中间一条为抢救队伍专门腾出的通道之外，整条约500米长的7字形的小街两边都是坍塌的废墟。只有空降兵部队的一台大型挖掘机捣毁那些半塌半斜的残余建筑的场面，似乎还能让人感觉到这个死亡了的山乡还有一丝生命。陪同我的朋友是四川省委组织部的，所以他在来象峨前就为我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当然就是发生在象峨乡。而且后来中央组织的抗震救灾事迹报告团里就有这个人，他便是象峨乡党委书记罗洪亮。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罗洪亮的报告讲了什么内容呢？象峨乡的村民又是如何自救的呢？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